又有核彈又可以上月球， 那些這麼簡單的食物安全都做不到， 失禮死人，食物就不簡單，因為牽涉太多利益的問題，本來做安全食物就很容易，但因為有錢的問題，銀子一架何況食物，以我為主這句就真是國策，你就糟糕了，以假為主，你知道最近在網上都看到有些英文的測試給小朋友相反詞， 有個英文問你true是什麼呢，相反詞是China，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相反詞呢，這些可能是反共反華的創作，這個是反國民教育的一個典型例子。 有時這些真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我不知道這個有多真，但如果你說真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你真是笑不出，笑中有淚。東方這個真是笑中有淚，因為不熟不食，不熟不食，安馬王子 趙欣，讀不俏字，不俏字的俏，應該是趙欣，舊愛扮官二代，買樓千局金牌選手，集體受騙。這個假如我是真的很久，戲都是做過譚詠麟，拿了最佳男主角，大陸最流行這招，總之你指著鼻子是誰，有人相信就可以了。 他這件事不是不相信，是 只是向熟人說我有關係，你給我錢買樓買車全部都是有優惠有特價，就這樣吃人之前。但大陸是什麼都相信的，在大陸裡面有很多人說他是李嘉誠的女兒，或者李嘉誠的孫子，大把人相信，那些就不相信。所以東方今天 聖誕佳節就整了這樣的頭條，今天的頭條基本上都是 很散，香港是有放假，其實沒什麼新聞。但奇怪，為什麼頭條不是假銀紙呢？ 照計這個應該是最多人關心的，這個應該是主流的關注。你說得對，東方不擺， 太陽擺，太陽擺了，中銀假金牛出沒，注意 即是紅出沒，注意假金牛出沒，注意。但為什麼呢？ 出金牛不只是中銀，有渣打和匯豐，為何只是假的還是中銀？不知道，他現在是說特別一年，說03年那一款，但不是說03年印的，因為03年那版在其他日子04一直都會繼續印，所以搞到這個中銀要急急收回03年，大家家裡有1000元看看是不是03年。這個你剛才問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何是中銀？ 為何要選中銀呢？查回03年的時候有沒有中銀高層變動，劉金寶，真的不知道，可能是的，因為為何呢？為何是這樣想呢？你要聯想中國有什麼都搞，跟中國有關係的人都值得懷疑，真的相反詞，當年03年負責印製鈔票的中銀有關人士，可能跟這有牽連，跟查案的國家，他們控告誰人創造，由誰去做那個版， 把銀行塞在內地裏面，10年之後就拿出來用了，還有8成的次，很厲害，那個仿真度是很厲害的，他連那一千那個1000那個1000會變少少，你動一下少少就會變顏色，那種那些做不到，那你想一下，這個是真的不用說了，我想這宗新聞出了之後，香港很多店舖就不收1000元， 以前都不收了， 有很多店舖， 因為 小店舖又不收， 很多不收，因為他沒得找給你，他不夠散紙，但現在來說 不信的，因為呢 很多店員是要負責的，如果你收了假的一千元，那你什麼數，那我做店員我都不做了，我都不收了，大哥，或者櫃桶有二千元、三千元的稅紙我都不找的。這個太陽之後就到蘋果，蘋果都是用這個。 記得封金牛，不要用零三年版，因為以為你是用… 高清假金牛，集港澳，一個就是高清的假金牛，一個就是假金牛出沒注意，就是今天蘋果、太陽、申報，還有沒有第二張？應該沒有了，這幾張的主流報章的頭條了，另一個頭條，色情安。 這個也我覺得明報在這個地方是兩個晚上10點鐘，柴灣球場色魔六日兩犯15歲女顯被姦，警被摘持5日公佈，這個就明報和頭條都是用這個做頭條，明報甚至寫了社論，警方是不是遲5日公佈呢？是的話又 怎麼解釋呢？這又不是第一次，警方對於這些現在公佈這一類比較嚴重的，不要說只是風化案，試過有一宗案件，好像一宗綁架，我記得都是遲的。綁架案又不同， 真的新聞界跟警方有個默契，不是，他那個呢 他那個已經好像破了案之後，我印象中已經有一宗是這樣，總之應該要報，他又是不報，不報住，有沒有想過呢？我覺得未必一定是工作的守則的問題，有可能放假，有些人經常說不想做事，真的有這件事，因為放假，這件事留回家才搞，不奇怪。 涉嫌的強姦犯，這樣強搶民女，你香港發生了，真是強搶民女，現在大哥，是政府康文署的一個運動場，應該有閉路電視，這個我覺得希望盡快拘捕這個疑兇，因為警方已經有個拼圖，警方現在有個呼籲，大家不要那麼晚去運動場。 那真是跟那些一哥、保安局局長說的話又是同一個鼻子，不要穿暴露的衣服，不要喝醉酒，你就最好了，否則你好像有些責任去令到這些事發生，這樣也行，不應該的嘛。 大公報倒轉頭就用了一個維港兩岸狂歡，20,000人迎聖誕，有沒有那些歌舞升平啊？ 星島頭條好像都是用萬萬的人數。星島都是全城狂歡平安夜食肆爆滿21人人數。昨晚真的很虛陷，我不要出街，不過在Facebook和收到WhatsApp聽人說，這個八九點你在尖沙咀已經根本動不了，在地鐵都全部都動不了。我比較厲害的就是尖東那間酒店做證婚，即是 忘記了原來要封路，距離啟燈式的已經是過去了很多年，那你的車怎麼辦？12點之後才封路，我一開始也很擔心，因為已經封得很厲害，遲了一點進去，進到酒店，酒店說你不要拍了，塞車出去走不到，1點才走到，我說不是吧，糟了，這樣我太太就跟我一起，叫我老婆，她又不懂駕駛， 他就立即走去跟鐵馬說問他什麼時候封路，鐵馬說不知道的，人多就封了，他說不是啊，外面現在不是很多人，7.9時還不是很多人，吃完飯，你吃完飯，20分鐘有個很大轉變的，我老婆說這些東西不能快，你知道整個東西，我進去真的 真是盡快，嘉賓其實他約了7點半，他都很懂做的，那我當然是用，不阻礙你，是有個新郎哥真的很懂做，公開呼籲希望大家盡快就座，鄭律師的車走不了那就糟了，所以我都很少 聽到這樣的理由叫大家準時，就因為主婚人鄭大律師，新郎哥，沒辦法，你昨天平時就不會，所以阿Q仔剛才你所說，真的，我一出來走的時候，真的再遲些就已經一定封，所以21萬人，謝文覺得這些數字是怎麼計算呢？ 過得5萬人你說7萬8萬10萬都不知道怎麼數，粗略估計一年年放煙花之類的東西塞滿了，粗略計算差不多了，是這樣，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 你問我我是蘋果我一定放這個粗打的我用這個這件事是很重要的當然了還有一件事1月1日民陣就說要開放軒尼斯道全線開放上訴室就是這樣說今年民陣宣傳得遲就算是民主報蘋果那些都很少新聞關於這個元旦遊行的 其他主流傳媒那些基本上當然不會看蘋果的蘋果就是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蘋果變質多汁多水的蘋果變成酸酸澀澀的蘋果我經常說真的過去這些遊行蘋果是出了很大力的過去你和大班我非常欣賞的就是那個頭版的時候你和大班在商台就是和黃毓民 一部兩刊三支咪兩支咪一部一刊兩支咪蘋果一周刊基本上就是一集團和你和鄭經翰的集團現在就只剩下這100集團和主場新聞蘋果似乎相當低調今天都是用假金牛來做就算了 如果你說胡定旭也好這件事我覺得很奇怪大部份的報紙都這麼給面子做到這麼小的如果你一般讀者看完新聞就不會覺得是很大件事但其實如果你這個真的是時序timing的問題專業失當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而且不是我們口水佬說他是他們自己的團體說 你是不行的用專業失當其實已經是很客氣的說法是不是呢阿家富某程度上你根本是 我覺得是跟誠信有關係，拉得上關係，說得不好聽一點，甚至跟俄騙也有些關係，利用涉嫌，不用涉嫌，定了就定了，俄騙就是俄騙。 我們一定要交給執法部門，最好交給執法部門，但是有個問題，因為很多人不記得了，因為你那些八仇九仇，我相信他們未聽過這個，曾經買過新中港的股票的人就記憶難忘，新中港哪些人一定記得呢，你問全香港的有錢人一定記得。 徐四敏，有機會做特首，當年來說徐展堂，徐展堂很厲害，據傳有軍方背景、北方工業，所以變成一個大紅人，當時也是選特首的熱門人物之一。在這個回歸之前， 當時國策就要支持香港的穩定繁榮，所以這個借口令到很多內地的資本湧來香港，有很多窗口公司之類的。97年那次的股市主要都是炒染紅、染紅籌股，當時來說新中港 說得不好聽一點，就向有錢人收保護費，每人給500粒，每人500粒，組成這間無本 公司來的，組成這樣的公司就是叫做新中港，大展拳腳，然後憑著徐展堂的所謂內地關係，又說哪一隻染紅，又買哪一隻籃球，炒到飛起。而當時來說，負責這樣的上市工作和串聯關係，就是這個胡定旭的 安明，你說是不是大件事？還有他也是這間公司的核數師<笑> 他是主席，亦因為這件事之後才離開了安永，然後轉去突然變成公職王。這件事待會大講，有Q仔在最好，有經濟上的角度去分析，先講社評，講完頭條，頭條都掃了，還有經濟問問，港股急彈257點，人行 輸緩銀根短缺，港股急彈257點 就是香港經濟日報的頭條，百多點很少，但對經濟日報來說，他也希望股市彈，如果股市不彈，這個經濟日報就沒得彈，還是應該波動好呢？因為他運報只是今天買來炒股票，如果沒有股票炒，股市一死，經濟日報就大件事，所以凡有利好 股市消息，經濟日報就一定是頭條，這個不用說，股市報來的，股市報兼且是建制的股票報。社評怎樣？社評呢，你留了成報，成報奇怪，他是去評一下各國元首的功過，這個真是另類的頭條，五百人，夠膽點評功過，語不驚人就死不休。好了，社評呢， 社評就真是香港商報逆回購只能治標治本，需深化改革。 這個逆回購是講什麼？講內地，又是講內地，因為這陣子內地的所謂銀根緊，在國內一個所謂逆回購，就是如果你讀經有這些資料，由這個政府幫你買回國債的債券，等於放水落去，回收了，又說只是治標而已，治不到本，資本需要深化改革，媽媽是女人，當然是吧，大功 歡度聖誕佳節珍惜和諧繁榮怎麼都要加和諧很少有香港很少不是試過有一年聖誕你記不記得試過有一年聖誕打鬼佬 如果你用這種氣氛中港的深層次矛盾對內地自由行有些不滿這些昨天可能是計時炸彈 有37格拖劫碌過這些字眼可能是計時炸彈當日多的時候可能會有些衝突是不奇怪的文匯多管齊下打擊偽鈔集團大家都說過剛才文匯<笑> 以這個為社評明報繼續用色魔希望警方發放消息值得商榷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星島日報讓聖誕消費添意義 東方聖誕普天同慶日難染香港亂紛紛亂紛紛 9點之後再談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制度我們不是立即跳入人選你不能說這次選舉如果大家跟共產黨大家先談幕後先談弱微不好這個好不好大家先談這個好就拿制度來就著他不行我們制度不可以就人<音樂> 所以我們可以希望所有市民都能夠嘗試到Freeport抗爭和接受到相關的教育但是警方我們認為無論是警方還是主辦方都有一個正面的責任是令到市民能夠去參與到這個集會而不是人多的時候就叫人走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黎則粉早晨早晨8點09分聖誕佳節大班今天會很忙下去公展會然後跟著問阿富你何時下來大班不是每天都下嗎 我昨天已經說過你最後一天是1月6日最後一天在時間上我都記得為何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一好像你們說1月6日星期一看看這幾天有時間我一定下真的跟大家見面社評是香港的中國日報英文版的社論繼續說大家打探一下 經已由去到1月16日,應該去年的,經已有16位部級,副部級的被調查,就是貪污同那個濫用權力。現在去到經已有87個局級的官員受調查,繼續。16個幾個,不如正是穩 究竟哪些人沒有貪污都很難找但好像對香港有些好處對社運界有個好處 不知道你昨天有沒有看Facebook 你知道香港兩個愛字頭現在有人偷檔一個是內控就是陳靜心被人移動要消失另外一個是關清社主持人不知道是否惡惡報就是有皮膚癌接著現在要散兵 現在涉嫌幕後主使這些好勇鬥狠的愛字頭跟周永康集團有關係 你知道如果你看香港的法輪功的報紙大紀元矛頭都直指六八九六八九是涉嫌周永康最好將他雙規在秦城監獄 沒有回來了,最好的聖誕禮,三規,三規,現在說他規範,他會匯報,所以,即是內地的反貪污都是權力的鬥爭的產物,你今天就鬥周永康那條線, 其實不是真正解決中國的內地貪腐，但他說的數目很多人害怕，當然害怕，過千億美金，過千億美金，你揭示到了，上個星期好像《蘋果》也有賣，這個所謂新四人幫，包括周永康、薄熙來、寧繼劃 還有徐才厚四個新四人幫，但其實這四個人代表不同的派系，有太子幫、江系、胡錦濤的外將，但其實他們出事就很好笑，為什麼呢？全部都是因為自己的子女那些紅二代，整件事 被揭露出來的就是因為胡錦濤的外將寧繼劃，我聽過的名字很厲害，本來應該是上政治常委，就是因為兒子駕駕駛你在這個不生性，招搖過市，撞死了，包括車裡面也有兩個有位高幹，一個活佛的女兒，一個不知哪裡的高幹的女兒，接著就是想蓋下去了，就是用 周永康有機可乘,拉動入局,方成這個新四人幫。我看這新聞,被外國傳媒爆出來,我覺得他可能都是放在外面,因為現在傳說中央會正式公佈如何處置周永康,就像處置薄熙來,即是農曆年前,農曆年前,但先前當然 將這些料放出來,因為他正式公佈不會將這些醜聞說出來,為什麼呢?其實是揭示了整個共產黨的領導層,無論什麼派都好,其實都是這麼腐敗,沒有分別,只是有權有勢,稍微有權的人,稍微有權的人去動那些準備 戴著有色眼光去看內地來的自由行的旅客，我在電視新聞看到一個女子問她訪問，面不驚毫不動，花多少錢？十幾萬，我家裡沒什麼錢，所以我用了一千萬左右，有一個就說 不斷一萬元左右，旅行你不記得當年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大陸人得錢多，過去這五年量化寬鬆都是我們中國的，但不是調轉，美國人做錢，但美國人做了之後，中國對中俄又印，大家不要忘記，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在溫家寶治理之下，靠頂著經濟印了4萬億，用4萬億去刺激經濟，現在出來的天文數字，搞什麼自貿區，還厲害，但用實際數字 舉例知道,由2008年到現在來說,中國的所謂M2,即貨幣的數量,現在是去到108萬億,108萬億,我看到寫出來的零,都不知寫了多少零,你閉上眼睛想一下,因為有這麼多錢的關係裡面,我不管你怎麼拿,又貪腐,以權謀私,不斷拿一些 都已經是三幾百億、十幾億、幾億，所以不是錢來的。但問題是因為尤其人民幣相對於港幣又升了兩三成，來到香港就是 其實他印了銀紙就來香港執事，根本扔都無所謂，你最慘的就是這些假銀紙風氣，又或者真銀紙都是跟假銀紙一線之差，你香港是全世界其中一個地方被國內這些，我大膽說這班人拿著貪腐得來的不乾淨的錢， 你影響的不只是影響香港，影響全世界的地產市道扭曲了，將全世界的地產市道扭曲了，其實很慘，所以令到香港人更加反感，完全不關香港事。好，又身邊也有一個香港的旅遊生活大罵，結果就幫他們靜靜，因為走了，其實人家賠給他有特，賠5000元給他，他每個人都用了三四千元，你夠膽自己開10倍，現在5000元再加2000元機票， 有一些什麼想說呢？有單是講這個是太陽報，就講這個是富學士平分新低，佛監管了5人子弟，主要就是大學或者其他的富學士自負盈虧，當生意這樣做，是生意來的，穩笨的富學士基本就是，另外一個就是造假，你做個假學位給你，這個世界如果教育是當是一盤生意這樣做，其實香港我們這班年輕人或者年輕人的爹地媽媽最慘咯。 以為留在香港也好，不用，沒有錢出去外國，但其實這些富學士加起來都不便宜，每個都幾十萬，因為政府借錢給辦學團體去建學校，學費去填回一部分就去回收。 你有沒有看前日蘋果林本利寫了一篇社論，就從早輪理大有個高級職員自殺死間，揭示了其實理大也基本上那班校長、高級管理人員裏面全部假公濟私裏面做生意開了公司，又是一塌糊塗的，所以現在香港的大專教育都是很商品化，尤其是搞副學士那些，你看到根本是 很多間都是周圍起了很多社區學院名符其實，但這些社區學院跟美國的社區學院是差很遠，不是那類東西來的。現在的問題就是你看到香港發展的趨勢，回歸之後真的越來越像中國其中一個城市，縱然大家都覺得每個人都撈油水， 然後走到廣東，為何有人這麼有錢，或者想像你剛才說的那個人那麼厲害，為何我如果在隔離左右，或者我的權力上都可以撈一下油水的話，每個人都希望在這些文化氣氛底下， 我自己拉伸了，不是他設計的，哇，一個品牌，當然我知道他拉伸了，不是他設計的，哇，幾靚的單車，爬山車，六千多元，我都心動，大家想想，六千多元，我真是，六千多元要做成個星期，不捨得，哇，你真是爆了，我們大家聖誕佳節的辛酸史，簡直是，我們要大平賣，你做一個星期，你花一季，粵語唱片，我們三男子在D100 聖誕佳節開咪，真是啊！上海新聯講出我們的辛酸史，大陸就不同了，為什麼呢？在大陸的概念裏面，大陸的女生在國內做類似公務員，人工其實是3000元，但是她每年的收入是5、60萬的。 那你怎麼計算呢?你怎麼三千元一個月怎麼要有五六十萬?不用貪污的,因為他是高幹子弟的女兒,逢過年過節,聖誕這些東西,大班人送禮不算貪污的,每年收這些禮物,利是,就是幾十萬,所以他一年要下來香港行幾次,你會看到,你明明的這樣的處事形式。 你又是冰卡,人又是冰卡,所以我不是說為什麼中銀,還是劉金寶,兩個都是以前中銀渣費的,劉金寶那些銀紙是用簽名的,可能都是,這些全部都相規了,忘記了這些東西,好啦,繼續看看還有什麼,社評講完就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打,蘋果就We wish you a fair Christmas,李儀寫的,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錄,你知道我們對李儀的社評,相對來說都還是有些 雖然李儀可能心與之筆和肥佬禮之間有沒有過節大家都不知道我想有個矛盾李儀越來越所謂本土主義他最近出了本書新書法會做了幾天都是在毓民的檔那裡做的在普羅政治學院那裡變成今天那篇社論其實都是我想最近 都是追著在中審庭那宗論述認為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雖然我們講公平但自由更加重要講公平就不等於新移民有 同等的權利社會福利就不是人權利他想講這個這個是可以有得爭論的 大家都覺得很多國家都是保護主義你說雙福利的保護很合理沒那麼多錢第一第二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制度和條件限制不是人人有沒有拿福利但我們不可以期望法官在判的時候要考慮這些當然所以法官做了這個判例之後如果政府認為有問題 你不去改例第一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無論本土主義或者你看今天《大公文》《匯報》的評論都一樣香港研究協會又做了一個研究那個就從一個實用主義的角度又是因為基本上現在左派和當年莊夫如案一樣 都是批評法官不食人間煙火你不理現實所以變成根據法義去判所以搞到一鑊泡因為莊鋒元案所以今天就有幾十萬的傷害現在也一樣葉劉淑儀也這樣說現在也一樣如果這樣判的話可能就無端端整個幾十萬一來到香港就立刻拿中援甚至為了想拿來 來香港拿中援,千方百計就怎樣走來香港。現在整個論述的方法是完全一樣的。但是挺荒謬的,甚至有些人說,他們因為要拿來香港拿福利,於是假結婚都要錢人。不是假結婚,假結婚的確是很普遍。但是剛剛這個就是相反,他不明白 其實很多人假結婚來香港是來賺錢的相對地反而從事很多色情行業或其他行業因為那些賺錢多過拿中援不過都不會排除因為 他來香港做某些職業是不需要報稅的，如果有得拿他就拿了，他純粹用來當生意做的，但主要目的就是純粹從利益出發，就不是為了…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是不是？嚴格來說，現在根據香港移民條例，如果真的大陸來香港所謂投資移民，他都要繞個彎，先變了外國人，先變了非洲人、南美人，然後由那裡申請來香港，叫移民，因為你第二個國家來香港。嚴格來說，現在由大陸來的那些，他就好像內地由農村搬去城市一樣，轉換一個居住地，所以嚴格來說，新移民的概念不是團聚的人居多，但以前不同。 港英時期就是移民，主權，但應該記得如果你用同一個例子，港英過去那百多年的統治或者我們戰後的幾十年，其實對這些所謂入境的政策裏面都一直在轉變，最初就是因為可能三條不平等條約，因為根據三條不平等條約，你兩人隔人皆以不是租回來，那麼 其實有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中國人入境來香港就不能拒絕，因為這個是中國領土，不是英國領土，但去到後來擺一年之後搞個抵制政策，總之你過了隔人街你厲害了，你自動就會給個身份證你，因為你已經入到去英國的屬土，就給個身份證你，那時候又沒有分身舊，總之你過了來就是，所以遊戲規則的事情就是這個意思。通常遊戲規則就是等哪一個執政，哪個執政是怎樣定的，而最慘呢， 我覺得香港人無論你是什麼主義也好，本位主義也好，公平主義也好，福利主義也好， 其實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150個單程證，究竟哪一個做主導， 政府如果始終抓不到主動權或者決策權， 問題一定是會繼續存在，其實我覺得現在就算你拿到審批權，我覺得都解決不到問題，因為什麼呢？因為你是沒辦法證實，沒辦法證實那個，譬如他說這個是我，但是最低限度第一步，是吧？這一步都做不到，就真是之後那些，或者下來那些你還更加，有些民建的議員，是的，跟我們說過，就說，喂，那些是… 你放棄這些東西，水位，你一定要拿走，一定要上面一定放不到，所以就是這樣，上面的解決不到，還有複雜性，其實這個相對新移民還好一點，現在香港，你的感覺純粹感覺，很多年前是700萬人，現在又說是700萬人，但你下街你就知道， 怎止700萬人，那我們現在流動人口的旅客多了，我知道當日多了，但多了如果看數字，因為都是幾十萬而已，是不是？即是幾十萬而已，但問題為什麼那麼多呢，和香港的居住問題呢，因為很多人沒有留意到，其實現在大陸人尤其深圳那些，雖然叫暫時停止，但已經是出了一千多行那些，那我認識很多人，就等於我們以前回大陸住一樣，他根本過星期在那裡來香港， 然後到時就七天就回去過夜，翌日再過來，他那些來香港全部住劏房，很多人的，他已經當了香港是深圳來的，又到聖誕。 但我們現在講的是制度，我們不是立即跳入人選，你不能夠說這次選舉如果大家跟共產黨大家談，幕後談談，喂余若薇不好，這個好不好，大家談了這個好了，就拿個制度來就著他，不行的，我們的制度不可以就人。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市民都能夠嘗試到這個Free Pro抗爭和接受到相關的教育，但是我們認為無論是警方還是主辦方都要有一個正面的責任，是令到市民能夠參與到這個集會，而不是人多的時候就叫人走。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黎則粉。早晨，早晨，8點37分，開一下我們的正題，三個字，這個真是胡定毓。 <笑>我查你知道我上網查胡定毓很過癮，有兩條連結是這樣的，胡定毓唐英年，接著第二條連結就是胡定毓梁振英，這樣就按下去。胡定毓唐英年說什麼呢？胡定毓說唐英年是理想特首人選，當然了，胡定毓曾蔭權嗎？胡定毓這個過了 暫時給你的印象看到胡定毓很厲害，變色變得很快，哪一個當權黏在哪一個，他是三朝元老，那時候胡定毓其實是私底，他都是講話畢業，是吧，講話畢業的，即是都有蝦過他。以前我記得我有個老友，我有好老友張立，張立在信報社專欄， 後來在《信報專欄》裏面張立翠捧過胡定毓是很厲害的，因為當時來講都一起拍檔賺錢。我認識他有段故事，你又認識他？我認識他，當年大班有個加拿大的職司朋友冰湯，我們吹水，不如97年回歸的時候應該做一壇大事，就搞這個97博覽。 於是當時我又找了孫毓彪幫忙，孫毓彪介紹我們去跟張鑑全和胡定毓，當時我們六個人就發起人來跟政府談，當然後來被政府殺，被港府政府，那時曹廣榮他們說太遲了，事在人為，如果當年他們肯做，根本就灣仔一早就填海。 阿兵那個設計很漂亮，是不是都是用金鐘政府總部？是啊，那幅地很漂亮，我記得是因為那時候你是八九民運之後六四之後怎樣震興香港，是想到九七博覽會，是一個挺好的。大家記得如果唐英年和胡定毓那條link第一條彈出來，胡定毓就力 歷戰就覺得唐英年是理想的特首人選，然後跟梁振英頭兩個拎起，原來梁振英推薦胡定毓任政協常委，其實是去年年初的事，所以你就看到胡定毓這個人，剛才我們在估計為何12月24日聖誕的前夕 平安夜這個會計師公會發出這個新聞稿，會計師公會都很幫忙，你就知道根本胡定毓已經擺下豪門夜宴，宴請所有傳媒相關人等，用他公關的伎倆將這個炸彈擺到最小的殺傷力，現在還未 判任何的懲罰，又要開會，現在那些所謂懲罰其實都是相對來說其實很少遇科，因為他面臨的最多是罰50萬都不是錢來的，以今時今日來說這班富豪來說。第二就是會計師名冊永久除名，他都沒有做會計師很久了，分分鐘我都說在這條條就是我都不做會計師。12月31日一個星期後他們又再開會，就定出這兩個罪名，就是這個刑罰， 接著的人又不記得了，跟一宗新聞變成可能報道仲小，求一格，即是說我算數。 我們不如跟他做小，我們不是做大小的小，我們要多說一點。 不如胡定旭怎樣捲入這個會計師公會這個聆訊事件簿呢這個就是明報的資料來的有個時序是吧特別Q仔你一定有記憶剛才說新中港集團那些問題這個真的要說回轉頭你知道你八九年之後其實是衰了幾年的正曬沒有人再上大陸做生意怕的但到 1992年鄧小平不是南巡南巡了之後整個局面打開了就不同了更加大膽去做生意其實有一批國企如果你炒股票你知道九三年開始有一批國企下來所以當時還有香港那些中資公司又開始又會搞所謂染紅那些紅籌股又開始出現所以當時來說這個安永會計師行 肯定是當時得領胡定翁其實他的地位有點像當年你知道香港如果做會計師如果你早年全部都很發他一個冒起剛剛早年不是死了會計師王容永道其實他以他的勢頭隨時有機會接班人那時候已經撈到政協了我記得好像92年 當時幫我梁錦豪做事還是立法局議員有一次建造界的團大家可能不記得以前有一個政協叫劉兆坤現在退休了在建造界都好像是會計師界回到大陸成個團全部都是地產建築界的人跟經我未見到胡定旭那時候不知多風流 海湧油袍風騷風騷風騷因為當年最吃香的就是很多大陸的國企要來香港上市有些公司要搞變紅籌所以他就當時會計師可以用他們的專業我覺得為什麼他這麼行左右得右得 大媽洗又行呢就因為這個經濟利益關係 而當年這個新中港 說得不好聽,就是徐淺棠以他的威勢 搞到這麼多有錢人都覺得給面子每人夾五百萬給他做生意多厲害這是否回憶93年2月新中港集團成立時任安永合夥人胡定旭出任新中港執行委員亦都是安永出任會計師 98年12月新中港被東亞銀行申請清盤 五年貨仔被東亞銀行申請清盤 2000年胡定旭出任安永遠東及中國香港區主席 2000年開始就起頭出來整宗這麼和的還可以升了要扎職的真是奇怪的03年5月法院就新中港清盤發出判詞指新中港 和安永和胡定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利益衝突之嫌 03年即是11年前已經拖得很厚那件事你在98年已經收拾了粒已經拖到03年才開始調查一向有一個傳聞就是說他的朋輩都知道他被查但是 於是他就做公職來去講述然後就是回歸之後突然間發覺胡定旭都不知道幾活躍去做醫管局主席還臨當幾次是不是這個張公寶過不知道不過有個聰明的地方為什麼呢你新中港這個醜聞固然現在徐展堂已經過身死無對證但是因為當年牽涉到這麼多大媽撒 李嘉誠、四叔全部有份各有分甲錢給他如果你說這件事醜聞真的要變成法律事件上課堂時是不是要勞動很多大媽撒出來拍套戲也行如果你是大媽撒算了五百萬當是白金也好什麼都好但不是在2005年進行清盤的時候 新中港向胡定旭追收了很大的數目6172萬新中港向胡定旭追討所以隔幾個月之後 2005年4月他就離開安永金盤洗手還是怎樣收白金收到手軟 09年 12月,即4年之後 會計師公會將安永和胡定旭等人的個案轉由5人紀律委員會處理。 09年12月 現在是13年的12月 查4年? 這個專業團體委員會都沒有效率，嚴格來說整件事件不只是專業措手的問題，監管部門去哪裡呢？根本就是整個新中港搞到無端端有多少投資者，他上市公司，當年來說新中港簽署所謂中資股就全部炒到飛起。 我還記得當時證監都有個名經的不知礦什麼鬼，我都不記得什麼名字。夜夜新歌是很出名的，炒股界個個都聽過名字。自從新中港事件之後就消聲匿跡，晚晚就是杜魯智，當年來說很厲害。那你想想為什麼證監那些完全對這件事好像 沒有人查，因為如果你查的話分分鐘就好像現在劉夢熊、黃坤那些面對事件，相對來講劉夢熊、黃坤那些都已經是濕碎，他是一間公司。但當年新中港牽涉多少間公司？新中港集團，不過問題就是我不太明白四年你會計師公會要查，你給我第一個印象很明顯，這個也是現在胡定旭是不是一個 人似人鬼不似鬼，一時就支持唐英年，說梁振英上台一時就立刻支持梁振英，現在梁振英就失勢了，是不是就因為失勢，就找些人來開刀吧。紀律委員會就這樣說，胡定旭應該要確保在執行專業工作的時候避免其獨立性受到損害，他同時擔任新中港的財務顧問和安永的核數師， 令安永獲得可觀的服務費，而胡定旭又以個人名義委託過第三者公司間接向新中港作出貸款，由略一筆。實不用查四年，證監又使不用做事？不過這件事情是牽涉會計的部分裏面的所謂專業的措手，但其實更加嚴重的反而是當時新中港通過收購合併之處在的事情，在做事，那才是嚴重的。即是有沒有不當的行為，那有沒有不當的行為，那個才是獄，這些很濕碎，所以他最後就算是定罪那就罰幾十萬和除牌，反正現在他都不做了，不是大件事來的。 最多好像有些不名譽，變成刑事的事，我相信究竟黏去梁振英或現在政圈中人這班人，其實為何很多時候人們說政治這麼髒，合意上是真的，當你有些人心懷不軌甚至根本另有企圖 為自己的利益而鋪路，在進入現在的黑箱的政圈裏面根本可以撈很多都可以。這就是香港人現在我們面對的，平時我們就捱撐死，但這班人入到黏有權力的一方就可以，梁振英可能都見怪不怪，為什麼呢？梁振英剛剛上兩個星期又有一宗官司，又是跟專業失當有關係的。 幫人估值的時候特意估低一點，其實跟胡定旭做事都差不多一樣，你用專業就去影響利益。所以我們現在說的就是要一個好的制度，制度來防止有些人可以利用他的權力來撈這麼多不明不法的行為的游水。 究竟胡定旭這件事怎樣搞下去呢？我就這樣看，我覺得還有面對的刑罰，不過這個懲罰可能對於他來說很小事，但是政治上他作為全國政協的常委，他怎樣來自處和把持呢？有沒有些事情大家要交換呢？這些事情就日後我們大家要看，究竟有誰得勢呢？ 所以很關鍵的地方裏面就是傳媒會不會查下去，其實我只是說的東西根本都不是全部是歷史，你查得回，你就可以看回當年報紙裏面追查回整個 story， 有得做的但如果現在傳媒這樣處理分分鐘今天買完之後明天之後就沒有人再理這件事了現在我做的都是低調處理屬於低調處理今天都是蘋果明報都是擺在很厚的擺位證明公關也好東西證明就是鋪了地氈蓋了下去如果這件事你擺在 平時的日子,然後明報、蘋果、東方都是頭條的話,你會怎樣?幾朝元老,政壇紅人,公職王,胡定旭,涉嫌專業失當,面臨被除牌,任你怎樣演繹。 輕輕地放他應該是頭條大新聞起碼兩三版當然明那件事都可以搞得這麼結就是如果香港因為一個這樣的人他令到我們的金融體系或者上市公司制度有些事情是應該要查而不需要查 沒有人理,沒有去查 坦白說,相對地湯英明當然其實是小的 就是很大的利益因為太大了大到牽涉太多人大到根本大家的主流傳媒都不敢動不要搞了後面的老闆說你不要搞了算了就這樣就死了你搞一下你搞一下我 歐文龍譬如現在大佬在澳門都被人審訊其中一個證據就是真的收過他支票他個人支票很多人就問歐文龍這麼蠢原來他一點都不蠢原來在澳門所有的人其實擺到明的每個都是賄賂他的當然幕後當然有大佬勢都要呼之欲出因為回歸之後澳門賣過一塊地是公開拍賣的全部都是用這樣批出去 那個歐文龍收親全部都要具名支票你用個人支票給我寫我名字我們拋頭香港式廉政我們這麼蠢是不是給了證據不是他就是要個人具名給了支票給他寫了名字有事就抱著一起有事就全世界名人都有事那就沒事了最慘他現在也有事但這次是意外你怎知道意外是為什麼會有意外 就因為當年是一個世界上的事情不覺意因為是同一件國際恐怖事件有關係的因為當年英國發生地鐵爆炸案一有恁怖主義所有各國都立即會查在過去這段時間裏面有沒有不明來歷的錢匯進來原來法國就有錢經香港進去很大筆的其實就是 歐文龍的發回來香港為何說不是澳門那邊結果就是還有一個姓氏的寸法即是這樣才爆出來的如果不然都不會知道所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胡定旭怎麼回應呢蘋果就找到他這次聆訊是關於二十多年前安永同時作為新中港財務顧問和核數師有沒有利益衝突這個問題呢我就要研究一下判詞 12月24日人家已經幫到你出面你還會上訴打死我都不相信還怎會上訴我們可不可以打個電話給胡定旭叫他來說幾句說兩句他真是理都傻我又去試試他無論如何他都不接聽大班都認識胡定旭我都認識胡定旭試試打給他也無壞不過你會看到胡定旭這個人在今時今日的 公職王和過去也是全國政協常委的地位 很明顯這些拳鬥的背後要找些人出來都要 匯計師公會罪名不成立，而安永來說，公會認為安永作為一個註冊的執業會計師事務所，沒有作出適當的措施避免利益衝突，有可能影響審計專業工作的客觀性。不過罪名就沒有成立，但這個指控也重要，你是說明你是沒有做好一些防火牆，沒有一些管治。歐陽定旭也做過安永的主席。 出事的時候已經是高級合夥人當然不會調查他，到他做主席的時候，我覺得對一個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說你沒有作出適當措施避免你，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嫌疑，沒有的，他做不做他都很久沒有做，用匯計師來掠油水，他已經上了岸，所以現在給他一個位置在最 最佳的時機來將這個蛋拆掉，接著他怎樣做呢？你下次可能會拿到胡定旭、林鄭月娥、曾鈺成、梁錦松，這些人是自然會走位的，唐英年當道有機會做特首的時候，他就黏唐英年，都讚唐英年咯。 梁振英做了，梁振英懂得梁振英怎會推薦他做常委，這些事情這個人懂得走位，近年我認為我不認識他，我見他相當少，都在立法會有時衛生事務委員會有時他代表醫管局主席來講一下，這個人是我覺得近年公職王裏面最懂得走位，最多洞路，最曉得埋班的人。 怎會死得他，醒目仔來的，醒目仔來的，還想立都綁著根據賺錢，還是五十九歲而已，在中國政治，所以會計師公會都認識做的，在平安夜送個大禮給你，這個真是大禮，真是救了平安，傳媒、靜英英 還不是大禮，除了我們這些一班會講的，我們都是講到九點前，沒辦法，因為你會計師公會都這樣做，其他主流傳媒這樣，當然我們會等待會計師公會是不是12月31日再送個新年大禮給胡定旭，罰款10萬，永久吊銷牌照算了，我想50萬都不用，隨時，九點後，我們就要講一下 元旦的遊行，就講一下，然後都找問陣的人來談談，又到聖誕，但我們現在講的，我們是講個制度，我們不是立刻跳入個人選。 你不能夠說這次選舉如果大家跟共產黨大家談談幕後談談，喂，如果不好，這個好不好，大家談了這個好，那就拿個制度來就住他，不行的，我們的制度不可以就人。所以我們可以希望所有市民都能夠去嘗試到這個非暴抗爭，以及接受到相關的教育。 但是警方，我們認為無論是警方還是主辦方都有一個正面的責任，是令到市民能夠去參與到這個集會，而不是人多的時候就叫人們走。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林毓華 鄭家富、黎則粉。 早晨9:08 聖誕佳節，很快完蛋了，我們有三男子，很快完蛋了，還是很快，我都聽到完蛋，1831138，我們D18剛剛起步就不會那麼快完蛋，不過呢，香港民主會不會完蛋呢？講了整招這個胡定旭，你如果看到傳媒這樣盛代胡定旭 低調處理你們香港是不是會元旦，全部就元旦了，不用說，全部元旦了，我們很尊重有元旦的大遊行，元旦大遊行當然由民陣發起，我們現在電話旁邊就有召集人找到旗手，楊正賢早晨，你好， 早晨，早晨，早晨，三位主持，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聖誕快樂，喂，聽說你們就住元旦大遊行和警方在不反對通知書那裡有排 昨天我們上了上訴委員會，就兩項的條件進行上訴。第一項就是警方不願意開六條行車線，我們其實都是想他在北反對通知書寫回， 如果有需要，你們就不要寫得那麼死，如果有需要都可以開，好不好？第二條就是他們說，如果集會在中環集會太多人的時候，就要求這個主辦方去疏散一些人，我們就覺得不行，我主辦方我叫人過來集會，當然想叫他們集會，特地主動叫他們走，結果第一條那個就駁回了，第二條其實也有少少的字眼修改，就是由警方，我們是需要盡力協助警方解決這個警方疏散一些人，其實兩個都不是太理想，我們都有些失望，盡力協助警方疏散好像過往都有的，是吧？是啊，沒錯，就是不肯去捨得他鬆動一點。 是的，他都不願意開綠線，還有那個字眼就是警方只會讓遊行人士去用西行線。 所以基本上好像沒什麼彈性，但李柱銘，我們的律師就覺得不要寫得那麼死，會不會有需要就開，然後警方竟然擺出了一個很奇怪的理據，不行的，如果寫了如有需要，那些市民會不會有些不合理的期望，然後就衝了過去，這些理據完全是 是完全是歪理你的，你剛才提過馬丁，今天蘋果，雖然蘋果有報道，但放得很厚，兼且很少寫得，不過都有幾句的，這幾句就是這樣，你可以再演繹多一點，大家在爭論的時候，李柱銘說每逢大遊行都出現擠塞， 主辦方未能聯絡警方指揮官協調開路，元旦大遊行不反對通知書如列明指讓遊行人士原指定的西行路線，他擔心前線警員執法時欠缺酌情權來開路，要求警方有需要時開路，最好寫清楚。 接著警方有需要時開路，就讓李柱銘接奉就是不是有蘭桂坊事件出現你才開路呢？他說了這句之後代表警方那邊又怎麼說呢？你又不出聲，不出聲答不到啦，是不是？其實你有沒有舉一個例子，我記得剛剛今年7月1日，大家可能不記得，當我發生了一件事件，當時好像連李慧玲也要爬上鐵馬，就為什麼呢？原來今年七一遊行，警方是出蹠，他由維園開始就用警隊整個人鏈，一直沿途落到差不多去到應該是鵝頸那頭，你根本就在東行線這邊就不准過馬路的。 你知道現在這幾年的遊行很多人不會進去維園不會進維園多數很多在銅鑼灣或鵝頸附近插隊見到那條龍過就準備過馬路加入今年七一的時候警方特意準備一個結果搞到很混亂幾乎有衝突有人根本不理警方直接衝蓋其實今年到元旦遊行裏面隨時可以重演這件事為何警方不記取這個教訓說明這麼死不准人家用東行線如果真的太多人不可能用東行線我覺得警方每次都不肯開東行線就是不想營造壓真的很多市民跟著很多人在那裡逼著走不到就走有些人真的可能是這樣 即是竹蟲如果是這樣夾住的時候令到那個遊行的時間更長了是啊沒錯更加被人覺得很多人很逼人也是這樣來令到警民的衝突沸沸騰騰其實他想利用這些來說你看看人多就一定是這樣的你看看仲佔中佔中死得了遊行都搞成這樣了 人家又粗口爛舌又罵警察完全不懂尊重人楊正在過往的傾談未曾上訴之前監警會有沒有代表參加你們討論和警方的會面 有的我們元旦遊行開了兩次會監警會都在場現在第二個條款你想上訴最終 委員會修訂為民陣協助警方呼籲市民離開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的你們民陣做到什麼人們不肯走有些人也不是你們能夠能力範圍因為他們說完了遊行我就在這裡集會是我們的排頭的事是我自發的不關你們民陣事我聽過很多次了不關民陣事甚至說你不要走過來 為何你去年我記得原旦遊行這是警方出蠱惑的在金鐘為何去到集會不是那麼多人原來在金鐘那裡警方已經告訴你你們不用去了走得了疏散了群眾你明白嗎但今年的安排現在會在遮打會集會是不同了不如楊正賢你這樣說說就著這一點究竟最後走完遊行 你們在遮打花園行人專用區節目的安排是怎樣的 咦,你都是主持之一來的 佔中的時間都越來越近其實我們都希望市民都可以用一個有準備的心情以及有訓練過的一些狀態之下去參與一些非暴力的抗爭所以其實我們那天就會找人去介紹一下什麼叫做非暴力抗爭我們都會有一些原則和守則拿出來給大家去一起去看看參考一下和解釋為什麼市民需要去遵守那些原則 另外我們也會有一些非暴力抗爭的演練包括大家一起躺下在這個地下譬如5至10分鐘等市民過往做過直接行動的人其實不是那麼多但我們希望這次一些普通市民都可以參加到有沒有人扮演警察抬走你們 即是你演習,只是睡在那裡,雖然很多人未睡過街 我想這個可以安排一下成本如果你說演練你一定要做到足你只是睡在那裡沒有意思睡在那條街要看曬太陽黃昏的時候沒什麼意思而且被人抬走而不整傷自己是一個很有技巧所以如果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你真的放軟手腳睡在那裡 其實任人就很容易抬你兩個人一手一腳就抬你走你們的目標就是想這樣所以你們要想想另外你覺得最後集會你們預計會有多少人留在這裡 我真的希望有參加遊行的市民都可以去那裡因為這個很重要的他就會說你提早佔了鐘了警方現在所以我就不希望他人多就解散我們那他現在很明顯委員會留下這條伏筆就當然是想用這個藉口來給壓力你大哥喂好收了你走到來你拿遊行牌而已 你現在不行我們要清場了可能真的其實下了一個很壞的條款如果我們主辦方沒有成功幫警方去解散去呼籲人們走其實我們可能會有刑責的風險這個不是能力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很奇怪有什麼能力可以做不到就是說到時人們叫極 關你們民陣什麼事呢大哥是吧你就算找我在主持者上叫他們有他們做警方就可能因為這樣就入你們民陣數我覺得這個就真是匪夷所思我知道為什麼你找我做主持了我現在很明白了你有先見之明知道原來警方有這樣的調節高謝家庫啦拉你謝家庫下水其實有多少個主持啊話事話 有沒有李柱銘啊另外找回來的一些事宜都做開是嗎我覺得我那天就有部份徵分我做完那隻盡快趕你的啦好日子沒辦法楊正賢傳媒將這個元旦遊行擺得很小你們究竟有什麼呼籲或者宣傳令這個遊行在熱刺的氣氛去舉行呢 接下來其實我們都會賣行這個廣告在報紙那裡其實也用你們的大氣電波去做一個呼籲這次其實就是2014年和這個政府就政改議題第一次的角力這一場仗我們就不能夠輸的也希望市民都可以透過參與這次遊行集會去做一個準備令到這個政府去看到就是 我們要這個真正的普選不要篩選的普選那個訴求是非常明顯是很不言而喻你可不可以再講講你們這次那個遊行的主題有八個字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立即落實真普選公民提名沒有篩選副題就是梁振英下台這個一向都是不同的特首下台的口號最後有沒有Facebook的專頁 Facebook的專頁都是用我們民陣的專頁當日集會那裡你找了什麼人在台上發言譬如說佔中三子你有沒有找他們有啊他們都會在台發言那個你的演練是不是由他們交給他們三個幫你做得不行演練就應該不是他們就應該是由詩怡 就去發號施令那就行了那我發號施令叫我想法睡下先那幾個藍帽子動一下想法先是不是這樣我想你們做示範被人抬走真的要不如你找回阿卿姐當日跟我在這個會展外面 相片就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多謝你楊正賢努力楊正賢 記得每年有兩個重要的活動大家都要支持 公展會還開始,大家有機會,今天幾點鐘?10點還是11點開?公展會,通常,我想今天應該早點,我們的攤位是11點還是在這裡,其他攤位就早點,大班就應該今天封塵撲撲,又會再下去公展會,講完這個民陣,剛才大家看到李柱銘接受NOW的專訪,李柱銘又要再賣廣告,我們D100已經 他真的封塵撲撲,他真的,他只有一個,他真的現在老氣復力,是不是?你想想,張文光,黑霸,黃之鋒,黑霸,黃之鋒,衰了,公認是衰了,不過所以李柱銘老馬有火,仍然,所以我們覺得這位是很值得,我打電話找他的時候很笑,他問我,你還要找哪些人? 找陳日君書記,還有我想找華叔,找不到,要上天堂才找,然後他在小心一點,華叔今天來說,你一定要跟他做個訪問,你是廢的,報夢,李柱銘和陳日君暫時找到這兩位,就會做一個很詳細的人物,所以當作他的 一生的傳記,在這個風波裡,我們會D100,一個特備的人物專訪和回憶錄,一個聲音和視像的回憶錄,我當時找吳志森,訪問李柱銘,找陳日君的書記更好笑,誰做主持? 我和吳志森,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其實大班作為D100的創辦人 我們D100來訪問他 當然這兩位老馬有火的人士都是香港我們供應現在都仍然是在他的一把年紀 真的仍然是站得穩的人 我覺得我們D100很值得找這些 來作為一個探討的回憶錄 因為畢竟人都是會老的 當他記憶還是 很有記憶的時候我們要穩定他來不要經常說誰誰我們要穩定他來不要經常說誰誰我們要穩定他來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人領導一個民主運動呢民主運動是大家的不應該我們說你怎麼選一個民主領導人出來呢那你就給香港人普選的特首出來我們說爭取民主的人不應該說 誰做領導不需要的基本上如果他有需要的時候如果大家是可以結合起來的很容易大家團結一起的大家都知道團結就是力量你不要忘記其實民主派分裂某個程度上是共產黨想我們分裂用很多手腳令到我們分裂大家明白的時候就應該站在一起那些細的東西我們其實民主派和民主派有很多時候都細的又無謂爭執我們看大路 當如果大家都能夠這樣做的時候需要領導人以前曾經說泛民要找一個共主都說過很久如果是團結一致從運動的角度我反而覺得是需要不過問題是泛民不會有一個共同的意志我意思是所謂共主的意思是從一個運動的角度出發其實是 你想想如果2017年真的可以有人一票選特首的時候就不只是選一個人其實是一個新的班子一個新內閣譬如你現在泛民說上台人家就會問不只是誰做特首的問題那你有哪些人可以出來真的執政譬如我們整個批評建制派做這麼久 真的當給泛民做那有什麼人出來做那你是不是應該已經形成了這個力量但到現在來說其實民眾看不到現在的問題最慘就是過去這二、三十年泛民一方面當然公道一點就是在制度上不斷打壓分組點票、立法會或者比例代表制令到泛民裡面自然地因為制度和選舉的形式令到四分五裂可以用四分五裂來形容於是乎根本很多亦都一把年紀了接著自己又有些自閹了你就會見到根本市民對於泛民就開始大哥你叫走華齋如果選到你你怎樣去把持政府怎樣去帶領人民這個就是李柱銘剛才帶出另一點 我們四分五裂之後最開心的那邊當然是老公現在已經做了這個形勢於是馬丁如果你認識他大家都認識這個人華叔曾幾何時我都說過很多次內部會有時都跟馬丁說我最聽得最多的形容馬丁來自華叔的口吻馬丁 又到聖誕但我們現在講的是制度我們不是立即跳入人選你不能說這次選舉如果大家跟共產黨大家談談幕後談談余若薇不好這個好不好大家談了這個好那就拿制度來就著他嗎不行的我們制度不可以就人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市民都能夠嘗試到這個非暴力抗爭以及接受到相關的教育 但是我們認為無論是警方還是主辦方都有一個正面的責任 是令到市民能夠參與到這個集會 而不是人多的時候就叫人走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黎則粉 9點37分 就來38分 1831138 其實真的是危險我覺得大時大節全世界都是這個不駕駛就是交通意外是特別多這個都是令人擔心不過希望大家真的能夠有一個安靜平安及快樂的聖誕節但是自由黨好像不太快樂叫仔自由黨第一天剛剛早晨是否星期日黨慶被人冷待真是慶了一個局長級司長級的官員都不到可今天自由黨說了報道就是梁振英吹雞就不聽他越吹越衰一定是得東方可能越吹越衰所以今天東方又來一招就說自由黨終於被自由黨最後機會因為他屢唱反調現在將會獲安排訪京最後機會就是以提面命 以提名免命得米本來上不了京去年立法會選完之後田少就打算重返立法會帶著其他四個人他們五個 其實不是我孤立他們這是中央跟其中安排自由黨訪京以提面命即是鬥醒你給他最後機會形容這是對自由黨最後規勸以及最後機會否則或者會受到懲罰感話 這就是東方日報的受到懲罰但好笑的就是消息的拒絕透露懲罰的內容難道是升了一巴嗎但僅只相信整件事件的起因就是田北俊的大少爺脾氣完全就是田北俊事件不是黨的事即是說田北俊我們政圈經常都說 不加索的弟弟不加思索田北俊的人是這樣的你幫我把麥克風給他他跟韓生沒什麼分別所以記者很喜歡他特別是撩興他的時候你問他什麼他都會回答的真的回答得好有時你就會捉到有些東西就可以大做好像韓生一樣當年腳痛 洪先生就好了不用以後不用掩著良心說謊話說董建華做得很好大哥這些就是現在政圈裡面有這樣的人你別開政治立場我覺得田北俊都挺可愛的起碼他真的有話直說沒有奸奸詐詐你說得對當日他踩下來新界東 他在想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斷在會上會後都說去吧他真的很名正言順我現在就離開功能界別我就走入直選這些是某程度上我們香港人要值得尊重他這個做法你不可以再吃政治免費午餐現在這個權威消息你問我浪費氣了 你都不要當田北俊是流才行的我覺得田北俊不是流了你有你的線梁振英我也有我的線不過共產黨當然會拉一派打一派幾時才這個人才是最好的擺在這裡對付CY 在立法會你要不要自由黨這幾票我問大家是一定要的很簡單你想想如果你現在三十七票如果要得到三分二你要有四票扔過去泛民四票過去但是跟著不見了自由黨幾票你就是說你搞的沒錯現在這個所謂的議題連命就是大哥我拉那四票拉得很辛苦哥你們自由黨不要走其實就是說大哥幫忙田北俊就定了台右現在你求我都沒有求你大哥所以黨慶完之後他都說 不要緊的局長繼續來找我們我們繼續會繼續以事論事其實說得挺大方的不是因為你那兒子制政府我們都是是其是非其非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多少籌碼做人的事情最重要就是政治說什麼就是一個實力看誰投誰就是了我們聖誕節都要聽電話好啊早晨麥小姐聖誕快樂早晨 鄭先生、林先生和阿嬌爺早晨你好昨晚平安夜怎樣平安夜昨晚我很早去了中環其實我不是說去WAC的我特意去看看那些環境原來一早已經佈置了很多警車去到伊利更加整條街都泊了警車分流他們提早演習 昨天昨天真的很多人去出街很厲害不少得過有警方是想提早很容易每個星期日我們中環都淪陷一次是啊但想不到用盡那麼多警察的警力在中環這樣維持警車停泊了伊利更加一路上面蘇豪區那裡都有但反為蘇豪區那些食店、巴士就很靜那時 是吧即是其實這個很唏噓聖誕節走到教堂就很靜你說這個很靜是啊其實鄭先生你昨天有沒有到中環那個我昨天在香港仔工業學校裏面一個聖堂我是喜歡一個比較close的溫暖因為我是持有會香港仔工業是持有會不過有些人是喜歡去大的教堂有些人是太子道那個太廠怎樣啊孟小姐但是我不是教徒來的但不知道每逢聖誕節好喜歡聽聖詩入教堂所以我特意昨天就經去蘭桂坊中環一帶一路看看然後走上去看去了教堂聽完下來都沒什麼人 警員已經很緊張因為在中環好像有人流的管制我估計這樣麥小姐你想想這個一哥我估計他一定心裡想不要聖誕夜都有事要聖誕夜有事警方都搞不定的話那你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時候還中大劑 因為一哥今年看了霆鋒那部戲是舊火英雄就是平安夜發生事的很嚴重的不過大班說是二樓的荷里活片都不如不要理會了大家都飛起了整個中環整個機會反轉所以麥小姐你昨晚中環現場跟我們報道了你覺得麥小姐你已經聽完了民陣說元旦了你元旦會不會跟我們一起在上街見面呢 我一定會的因為我每次都有去做這件事不知道元旦、七一和DBC一直都有D100當年的DBC D100當年DBC當年DBC我們每一天的精神食糧多謝你我們都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剛才Q爺說 就算一個星期才找到多少那些都不要緊的有些精神的支持我忘記了我說過了不要再提大班會剪掉那個來做推廣好了多謝你多謝你麥小姐接著有下一位梁先生早晨梁先生早晨三位聖誕快樂 林伯剛才說六千元的單車其實是很便宜的說的是不入樓的不入樓啊糟了我特意寫個電郵給洪松蔭我說這個適不適合阿伯我說阿伯去做健身他說都可以的如果你看單車徑那些就可以了 那你不是登記了嗎那是漂亮的幾萬元一部我知道有些單車真的幾萬元有我見過在尖沙咀七南道見過幾萬元是幾萬元一部我意思是我們入息低 你不要再被大班cut你很多promo。喂，我那前真跑車都是10皮而已，大哥。唉，但是我們不要講了，讓梁先生講。其實我跟你想跟進一個問題，你沒有跟進到啊。是什麼問題？我那個給你的，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啊。是啊，怎樣啊？我就是講單車問題的，就是講。是啊。好啊，好啊。是啊，因為我就說，為什麼交易公園不給騎單車？ 交通事務委員會那邊其實不是交通的，這個是漁護處。為什麼我說你找范國威呢？畢竟這個都是跟你可以，當然在郊野公園內當然是漁農自然護理處，但我可以夠膽跟你說，如果你跟漁護處說之後，我們的交通運輸的政策，單車只是用來做嬉戲、娛樂、健身，如果你在郊野公園踩到可能會影響到其他行山人士，一說到安全問題，你可能就要講講交通的政策，就是這樣。 其他交通工具都可以，為什麼單車人？有些是要限制的地方，就要拿准許證才能進入。是啊，一定是。大量的旅遊巴都可以進入的，問題就是說，其實還要抓緊，就是說，其實要抓賊那麼抓的。會不會好像瘋狂地買電單車，抓那些單車人？不需要這樣做，不是犯法的。梁先生，不如這樣吧。 我們每次做這些個案最好的了，我們一向三步曲，首先要找一個立法會議員對口，不是大班是這樣說的，首先要投訴人自己做了一些功夫，而是進展有阻滯的時候，我們就會跟進，我們會找立法會的議員，因為政府不騷擾我們，你知道議員才是一定要負責向議員責任，但是陳國威都沒有說過，那我們跟你再找。 范國威可能最近因為選舉官非那件事，其實我也很想說，我想被人拉一次，你們幫我看看可不可以告回政府，這樣吧，以身試法，你留下電話 給我們同事，我們同事再找范國威，找個助理，一定要跟一跟。 不論是找漁護處好或者是找運輸局好，這個問題我覺得你提出是對的。近大的郊野公園，曾經有一個藍圖，就說有一個單車的一個網絡，可以由新界一路去到很大的網絡。9:52現在就來了一個聖誕老人，好像你說聖誕老人又可以，你說他好像是閃進來可以，一棵聖誕樹。 大班早晨，大班早晨，聖誕歌是吧？大班早晨，早晨，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大家咁話，公展會咩？咪就係公展會啦，每日係十一。 我哋今日好靚仔喎，剪咗個髮添喎，啲 老人家係咁嘅，過年過節會非法嘅。講啊，唔係咁啊，一陣我就會。 錯過一些，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入了鏡，入了鏡，入了鏡，張鏡頭移過啲，得㗎啦，錯過啲啊，副冇所謂啦，算㗎，你半邊人，即係雖然我知你係半邊人，你有冇睇到我喜叫半邊人咧？ 好耐啦，大佬，七十八十年代啊，唉，繼續。 剛才說的是單車進不去這個，然為范國威不跟這個案件，我們就會跟的。范國威什麼單車？不是，是那些郊野公園有單車，為什麼不准單車？不准，現在是。范國威不准，是漁護處不准。我知道香港很多單車很不公平，所以我們就要跟。先進的國家，在市區都准查，全部劃條線給單車。溫哥華 我住的地方現在還好笑，整條街不准車入，就是准單車入，除了住戶之外。 行了，我們一於聖誕後就跟這個個案，好不好？ 好，單車很重要，尤其是這個郊野公園被人踩單車，這件事方天下之大謬。 沒錯。 今天公展會希望大家下去捧場今天所有人下去公展會我們要推那部固網電話收音機為了方便老人家其實真的如果上網的話我們經常都說你不要用這部收音機因為為什麼呢我們要付錢買電話線的其實為什麼那部收音機大家問那麼貴呢其實收音機本身多少錢 現在我們賣,如果拿一部爛鬼DAB收音機來換呢 就180元就換領了如果沒有東西換就300元但其實裏面除了包含收音機之外就是我們每個月給那個服務費給電話公司我們要租線的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財政負擔但這個就是D100的行公義的舉動來的除了 除了這個副歌一下去先拍一下牌公展會的牌有空下去朱仔未下去今天很多人找你我不行了我只有空下去還有牌去六號我們要推這個心機原因就是行公義六號只有六號我們就大聲台 就堅持進行免費廣播就無論我有錢好沒錢好我們都免費廣播永不收費就不像王維基那樣說一輩子不收 這個D100大聲台一定是一輩子不收 除非死鬼了死鬼了就沒錢了不是前世不收是一輩子不收你看看王維基的前世不收第二因為我下了公子會所以梁振英 真的很有問題我今天睡覺想起這個問題我睡覺也想起梁振英我睡醒了想起劉公展會劉公展會有什麼目的呢除了跟聽眾聊聊天大家問候一下之外其實最重要是聽意見我聽了很多意見關於我們的節目是很難得的你梁振英我為什麼想起梁振英你落區 就是做show是沒有用的你下去單向的嘛即是等於我下去公展會我躲在一個booth裡面只是跟我的同事聊天的有沒有聊天你回來公司為什麼不聊天要去公展會聊天就浪費時間這個真的跟他聊天真的聽人搞定公會你忘記他跟老婆去公展會那一天沒有人答他我教他一件事 香港人是很善良的就算看到梁振英那麼壞的人差不多是過街老鼠一樣我走過去跟他拍照即是覺得是一個你不要預先張揚不要有記者其實最不好就是記者因為當年曾蔭權搞的起鬧下去你百多個記者湧過去根本沒有機會去起鬧接著你就說那些居民是接觸不到其實梁振英可以搭地鐵 真的學他這樣說微服出場微服出場他自己說的不是我們說的你不就去坐下地鐵走去茶餐廳走去大排檔或者走去中餐廳坐下來喝咖啡他沒有信心這件事我覺得他這個人已經沒有信心這件事你就會聽到很多真話譬如我下去聽到很多聽眾有人走過來買那些爛鬼DAB收音機 我問你買來做什麼50元雖然便宜我們買50元我們收回來很漂亮的有些聽眾其實買五六個他開都沒開過盒有些還有我們的簽名在裡面他一天未開已經收了粒不是他買五六個是支持我們叫仔裡面多人但他有一個我們聽有四五個人都是收買的我們今天播他都是收買的他都拿出來五十元賣給那些人我們問他們做什麼不聽 第一百就要聽DAB差不多說了最多只是說一句話就可以口說的你知道我什麼就說出來了他說大班我有聽你的我賣給我媽媽為什麼他們仍然要聽還有賣給老人家因為聽粵曲那你就立即聽到訊息所以你是搞粵曲台所以我就立即我們在林伯又聽到那些假期跟他講潮州話我們懂聽一半不懂聽一半的我們兩個很厲害的你跟我們講潮州話總之就搞定了普普聲你聽到這些消息之後我們不是D100不去改善原來人要買還要聽DBC呢 不是聽麥潤秀是聽粵曲所以我們在1月份就推出了戲曲台又是全部免費的 所有請了鄭家富、鄭坤人打電話取消可以補回的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